为情情，句句话都有愁。

碎，是你慌乱占据了心扉。有花儿伴着蝴蝶，孤雁可以双飞，夜深人静独徘徊。当幸福恋人寄来红色分享喜悦，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，仍然坚定寒枝不肯安歇，未带着后悔，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。仍然坚定寒枝不肯安歇，未带着后悔，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。 来听台湾歌手孟庭苇演唱的《和饼干说话的人》。这首歌1990年推出，收录在《其实我还是有些在乎》专辑当中，唱出了心中的无限寂寞。 我爬了100公尺，对着一块咬了一口的饼干说话，寂寞像一棵爬墙树，慢慢爬上心头，偷偷搬到我家来住。我买了一束玫瑰花，对着每一朵花说出心中的话，寂寞像一本厚厚的书，重重压在心头，默默在梦里抱着枕头哭。 安心太久，像被人的空罐头，谁在意心里的手？那条泥泞的山坡，可以终结这寂寞，那就远走吧，奔向遥远的天际遨游，陪你昂首直到世界尽头。 我们来听一首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曾经非常流行的一首歌，陈慧娴演唱的《归来吧》。很多朋友就是通过这首歌认识了陈慧娴，可以说是陈慧娴的里程碑之作。 月的冷寒山都淌，默默地去了雨下，记起多少旧情话，升起沉下，看流亡。

也许是你怕冷，我们的回忆没有皱褶，你却用离开烫下句点，只能说我忍了。你的不安赢得你信任，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

相处久，有时浓烈有时薄，多情岁月 经典老歌，别让我一个人醉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，继续为您送上的是张宇演唱的《小小的太阳》，梁静茹《会呼吸的痛》，周华健的粤语歌《难念的经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一首蔡琴的经典老歌《忽然想起你》。 忽然想起你，才发现你不在我心上，就好像浮梦一场，忽然想起你，你就是那迷人的模样，但是我心里 发现你不在我心上，像过去时光，就好像浮梦一场，忽然想起你，你就是那迷人的模样，但是我心里没有恨，没有爱，只有惆怅。 碰在手 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。